好消息， 咱们楼下的张奶奶家里养了个新宠物， 小白兔， 不是跟你有关系的， 跟我有关系， 对，是跟一个故事有关系的，是跟一个成语有关系的，是跟一个传说有关系的， 是什么呀？ 你猜。 胡萝卜。 我说了是个宠物，是个动物。 爱吃胡萝卜的小白兔。 刚才说了不是小白兔。 爱吃胡萝卜的小灰兔。 刚才说了不是兔。 那我真的想不出来。 你听说过一个成语叫做龟兔赛跑吗？ 听说了。结果令人很生气的是居然那只龟赢了。 那是因为兔子太骄傲了。 我骄傲吗？ 你那我就不好说了。 怎么样，来一场比赛怎么样？我要证明我们的兔子是厉害的。 是的，张奶奶养的就是一只大乌龟。 太好了。 你想跟乌龟比赛吗？ 太想了。现在 走。当当当，张奶奶。 妈。 张奶奶，我们家的唐耳朵想跟你们家的大乌龟来一场比赛。 好啊。 哦。 什么时候啊？ 就现在。 哈哈哈。好啊， 那请乌龟走出来吧。 好 啊。哎，一个小时过去了，烫耳朵，乌龟怎么还没出来啊？ 他不敢跟我比赛了。 啊，两个小时过去了，烫耳朵，乌龟怎么还没出来呀？ 我想睡觉了。 哎，三个小时过去了，烫耳朵，你们的比赛很简单，就是从这个地方楼门口爬到前面那棵树，跑到前面那棵树，谁先到谁就赢了。他怎么还没出来呀？ 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儿啊？ 对啊，我们在等乌龟参加比赛啊。 他已经到终点了。 哎，咱们俩聊天的时候乌龟已经到了。你又输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足利奈实和向原博之，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熊学校，杰奇的知心朋友。这是小熊学校，小熊学校里一共有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只小熊。小熊们在小熊学校里过得很开心。在12只小熊里，前面11只都是男孩，最后一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有一天，杰奇收到了一件礼物，他解开丝带一看，哇，里面是一只粉红色的小兔子。 哦，好可爱呀。 杰奇抱着小兔子，整个人彻底陶醉了。11个哥哥围在旁边看着他。然后啊，杰奇就和他的小兔子一起玩。他们玩生病的游戏，玩画画的游戏，玩梳头发的游戏，玩看书的游戏，玩宝宝和妈妈的游戏，还玩出门逛街的游戏。他们坐在草地上，杰奇用野花帮小兔子编了个漂亮的花环。他们玩啊玩啊玩啊玩啊，小熊哥哥呢，只好用望远镜在很远的地方偷偷地看。哎呀，糟糕，杰奇最喜欢的玩具熊宝宝黑熊查克呢？有了小兔子，杰奇就把黑熊查克丢到一边去了。丢在洗衣机里，丢在花盆里，丢在红色的颜料里， 丢在树上，啊，而且还遇到了一条可怕的蛇。哎呀呀，实在是太可怜了。有一天，迪奇哥哥担心地问正在和小兔子玩的杰奇：“ 嘿，杰奇，黑熊查克还好吗？” 杰奇突然想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原来最最喜欢的布娃娃黑熊查克了。 哎呀呀，你不说我都忘了。 杰奇赶紧放下粉红色的小兔子去找黑熊查克。他找了沙发，找了花盆，找了地板，可是他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黑熊查克。 查克一定是看见我整天和小兔子玩，生气了，离家出走了。 杰奇现在感觉有点难过了，他低下头，耷拉着嘴，在那儿想： 说不定查克现在有了一个比我更好的朋友，说不定那是一只很漂亮的小熊。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坐在豪华的房子里面一起吃巧克力巴菲呢。 杰奇想啊想啊，越想越难过。 说不定查克和朋友去了五光十色的游乐园，坐在旋转木马上亲热地转来转去呢。他本来应该和我一起坐在旋转木马上，本来应该和我一起亲热地转来转去呢。 杰奇继续想， 不，说不定那个朋友其实是一条非常非常可怕的蓝脖子龙，他只是假装成一只小熊，说不定他会突然之间啊呜一口就把我的黑熊查克给吃掉呢。 杰奇想啊想啊，越想越不放心，于是便出门去找查克了。 查克到底去哪里了呢？ 杰奇在森林里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可是根本就没有查克的影子。不一会儿，天下起了冰冷的雨来，杰奇连忙躲到一片很大的叶子底下。他想起来了，以前他经常和查克到这儿来玩捉迷藏。 查克，你没事吧？你到底在哪儿啊？ 杰奇好想好想见到查克，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查克，我的黑熊查克，你到底在哪儿啊？ 杰奇哭啊哭啊，哭得累了。他累了，就躺在大片的叶子底下睡着了。雨还在滴答滴答地下着。接着杰奇做了一个梦，那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梦。在梦里，杰奇穿着燕尾服，正在月亮上弹奏钢琴，而黑熊查克在旁边拉大提琴为他伴奏。音乐声很美妙。等杰奇醒来以后，他发现黑熊查克就坐在一节树墩子上面。 哦，黑熊查克！ 杰奇跑了过去，扑通一声跪在了树墩子前面。他低下头难过地说： 查克，对不起，我不应该丢下你。 黑熊查克温柔地把头靠在杰奇的头上，抚摸着他。杰奇紧紧地握住查克的手，两个人踩着软软的草地， 走过树林和花丛，回家去了。这天夜里，十二只小熊并排躺在宽宽的床上。哦，不不不，咦，杰奇没有。杰奇跑到床底下，跑到查克的小床那里。他给查克挂上了一条他亲手做的项链，还把它抱在腿上。杰奇温柔地对查克说： 喂，查克，你知道什么叫知心朋友吗？知心朋友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好朋友的意思。我的知心朋友就是查克，今后我们要一直一直的在一起，我最喜欢你了。 杰奇发自内心的紧紧地抱住了查克。啊，有个朋友真好啊，杰奇。我想以后杰奇不管有了什么样的新朋友，都不会再忘记查克，也不会再把查克弄丢了。 哎呀，唐耳朵，哎呀，我做的这个手工娃娃马上就要做完了，但是你看做到手指头这儿没有线了。你去给我找点毛线来吧。 能等我吃完这根胡萝卜吗？ 哎呀，你现在就去帮我找吧。 好吧好吧。这不就是有一根线吗？ 唐耳朵， 你要什么颜色的？ 你怎么还坐在沙发上啊？我要红的。 刚好这根线就是红的。哎，你要多长？ 当然是越长越好啦。 越长越好。哎呀，真是的，哈哈，谢谢，怎么就会被我碰到了呢？ 唐耳朵，你有没有帮我去找红色的毛线呢？ 有啊。 你坐在沙发上干嘛呢？ 哦，这儿有根毛线，而且很长。你看，越扯越长，越扯越长。 怎么会有一根红色的长毛线在沙发上？ 我也觉得很奇怪。你拿着这头。 哦，好。 哎，扯 扯扯扯扯。 哎，跑远一点，你跑远一点。你跑到阳台去。 可以了吧？ 你到阳台啊，再跑出风去。哎，这根线怎么还没完呢？怎么那么长？跑厕所去。跑卧室去。 怎么还没完呢？唐耳朵。 我怎么摔地上了？我怎么摔地上了？我刚才是坐在沙发上的呀。 咱们的沙发呢？ 没了。 没了。 哎， 这不是熊伯伯送给咱们的红色沙发吗？怎么会没了呢？ 可能是因为红毛线做的，越扯越多。 我们把红色的毛线沙发给拆了 啊。 唐耳朵， 不是我扯的， 就是你， 是你扯的，现在都在 你 身上。 你扯的， 你现在还拿红毛线裹着自己干什么呢？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老师问同学们，谁能说说牛皮有什么用处呀？呱呱抢着举手。 可以做皮鞋，做皮带，还可以拿来吹。 呱呱长到了6岁，有一天他非常不服气地说： 为什么你们总叫我晚上一个人睡？ 妈妈说：哎呀，你已经是咱们家的小大人了。 爸爸也是大人，怎么还跟你睡？ 我们是结婚了的，就得一起睡呀。 妈妈，我也要跟你结婚。 呱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一天到晚把妈妈气得团团转。有一天，他又把妈妈买的新帽子放到马桶里边当游船。妈妈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怎么回事？啊？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的屁股打开花，你相信吗？呱呱听了之后，回过头来，柔声细语地问妈妈： 妈妈，屁股上开的花香不香呀？ 有一次，呱呱有事情要找爸爸，他把电话打到了爸爸的单位。爸爸的同事接的电话：喂，你找谁呀？呱呱认为这个声音和他自己的一模一样，他认为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就是他自己，于是他对着电话里的声音说： 我找你的爸爸。 有个小男孩，他对着天大喊着说： 老天爷，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请把美国首都移到纽约吧。 老师在他的旁边听到了他的喊声之后问他说：哎，小朋友，你为什么说要把美国首都什么移到纽约？小男孩回答老师说： 有一个考试题问的是美国首都在哪，我答的是纽约。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布朗幼儿园金泰园的张子恒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月亮婆婆的生日会。 月亮婆婆的生日会，爱热闹的朋友们都来了。忽闪忽闪忽闪，星星宝宝拎着小灯笼来了。忽悠忽悠忽悠，云儿姐姐穿着白纱裙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跳着圆圈舞来了。喳喳喳喳喳喳，小黄莺唱着歌来了。噗噗噗噗噗噗，小胖熊手里捧着香香的桂花糕，圆圆的大月饼也来了。小松鼠手里捧着大松果来了，还有许多小动物也来了。小朋友们看一看，都有谁来了？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月亮婆婆的生日会。月亮婆婆的生日会，爱热闹的朋友们都来了。忽闪忽闪忽闪，星星宝宝拎着小灯笼来了。忽悠忽悠忽悠，云儿姐姐穿着白纱裙来了。叽喳叽喳叽喳，小黄莺唱着歌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跳着圆圈舞来了。噗噗噗噗噗噗，小松鼠捧着大松果来了。小胖熊手里捧着香香的桂花糕，圆圆的大月饼也来了。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